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亦都车多，车龙排到近红梅谷路。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另外提提大家，有单交通意外在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东汇街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重阳的特别交通安排。咁喺香港仔咧，直至到下昼嘅五点半，贝路道近住香港仔华人坟场，同埋由石排湾道落去香港仔华人坟场嘅支路都会暂时封闭。咁另外喺屯门增咀，直至到下昼嘅七点钟，介乎涌浪路至到增咀灵灰安置所通道之间嘅一段黏湾路系会暂时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Jenny 李杏霓、萧海恩首次携手合作港版宣传曲。这种亲， 今次可以参与呢个乔家的儿女宣传歌曲嘅录音咧，我系觉得好开心嘅。里面有好多嘅歌词，我会特别有好多成长嘅画面啊，全部都出晒嚟。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十月二十四号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兴，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啊 ，PC。 早晨啊，欧。 喂，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咧，我就应该就上咗起跑线噶。咁我就会喺赛场上边，理论上会见到你嘅，系啦。 系啊。 咁啊，最希望就唔好要上车走啦，因为你跑得慢到一个位咧，就 唔会。而家天气好舒服啊。 系啊，会俾人 pick up， 唉，好难讲嘅。有阵时我哋自己身体嘅状态，同埋好耐冇参加大嘅赛事。 系系系。 我自己呢几日练习咧，嗱，等等先，即系心机。喂，一开讲咩啊？咩上跑场啊？嗱，听日咧就系香港马拉松。 系。 咁小弟咧，其实都真系有报名嘅，咁啊用自己钱去报。 你跑几场先？ 我跑十 K 咁。过往都是 10K 的，咁但是首先讲一样嘢，冇话跑全马叻啲，半马叻啲，因为 10K 如果你跑好快咧，都可以好叻嘅。咁但我梗系唔系啦。不过记得后生嘅时候做到一啲靓嘅成绩嘅，不过而家随年渐长，有时都练习。过去又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其实就真系除咗疏于练习，就冇嗰啲大赛 feel 啊。 系。 咁今即系譬如听日就会有大赛 feel 啦。即係你會見到啊，好多人去參與，我自己就九點幾開始跑嘅，聽日嗰轉咁樣，你就因為公務在職要做嘢咁樣， 係啊係啊， 你都可以感受下個氣氛。 我覺得第一件事要睇風景先啦。其實我覺得馬拉松呢個活動最靚嘅就係嗰個風景， 係啊， 即係平時車行噶嘛嗰啲路，今次就係喂人可以喺嗰度一路跑之餘，仲可以觀賞埋個風景，真係不得了。 係啊，咁啊冇錯。咁除咗你話跑步比賽，其實嚟緊譬如旅發局都 plan 緊整呢個單車節啦。我记得佢第一二届单车节我都有参加嘅，咁 踩呢個咩咧？雙橋啊，咩橋咧？就係、是、我印象之中係大欖隧道有經過嘅，咁啊仲有踩埋汀九橋。嗱，我錯咗定還是係吸水門大橋咧 ？Ida 係呢兩條橋嘅啫，喺呢、這個西九龍嗰度出發踩嘅，咁好靚嘅。其實如果有機會PC 你都可以一齊參與啊。 好啊，好啊。 咁啊，今次仲好似 plan 咁話踩翻去湾区咁样， 听说好似系咪港珠澳啊？谂住玩 系啊，哇！如果踩 哇呢个不得了啊，呢个 系咪啊？ 系啊， 我过过一次嘅咋，搭金巴港珠澳大桥， 我坐过都系一只手数得晒啦。 系，但系自己踩单车，好似头先你咁样讲， 未试过，好期待如果有呢个情况嘅话， 个景致都相当宜人啊吓。咁不过嗱，呢度又要奉劝翻啦，讲翻啲正经嘢，就系咧，无论你系跑步或者参加啲大型单车比赛，你千祈唔好跑下就 selfie。就跑跑停低，你跑跑停低 OK 嘅，你慢慢停低，你急停咧就酿成意外噶啦。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即系啲朋友仔咧踩下单车咧，哇好靓啊！前边见到 PC 个靓仔样啊，同阿姜涛喺度合照啊，哎、等我即刻单手揸住架嗰、那个车柄，单手再攞部机喺度。 但系你呢个情况咧，你知唔知我其实有一排咧经常去 踩单车， 踩单车啦。但系呢个情况真系经常 见到，真系成，其实呢个真系好危险啊！ 佢最危险系咩？佢突然间倾偈，跟住耷停架车。喂，我后面讲紧你，其实单车都二三十啦，时速最少都。 你唔知噶嘛？喂，你话停就停啊！ 真系怼尾啊！呢啲 喂，即系有阵时候我都觉得咧，你踩单车都要啊，学下啲交通礼仪或者交通嘅规矩啊！你试下你揸架真车啊！你話得就得啊！ 其實我有討論過呢個話題，因為講緊我哋民用啦，同埋有陣時可能專業嘅練習啦。其實大家嘅時速好唔一樣，但係佢哋喺同一個路徑裏面去踩緊嘅時候咧，可能會構成一定嘅危險。係 啊，講得冇錯啊！咁所以咧，即係接住嚟我哋今日嘅嘉賓咧，都係專業嘅演員啦，專業嘅運動員出身， 專業嘅歌手啦。 係啊，依家又有好多功績在身啦。 冇錯， 佢係咩身啊？方力申啦，咁樣啦嚇。咁啊，請 Alex 同我哋傾下偈咧。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早晨 PC， 早晨咯。 喂，请咗位运动健将上嚟啦，就系方力申 Alex， 早晨。 Hello， 早晨 Alex，PC 系啊， 好多人都叫我 AF 嘅， 系咪啊？依家兴拣啊嘛，拣 AK 啊嗰啲，你知啦。 喺美国嘅时候咧， 系。 即係美國人好中意嗌啲即係短名嘅 short form， 真係嗌 William 咧就嗌 Bill 咁樣噶， 係喎、 啊、有個簡稱。咁佢哋嗌我咧，一係 AF， 一係就再簡單啲 Alex 啊，我英文名叫 L， 我 L 即係 A L L， 哇幾型喎， 係 啊， 型喎呢個 AI 人工智能嘅 friend 喎。喂，不過過往譬如今年我又用嗰啲財經嗰啲講嚟到 Q 四，我想講嚟到第四季咧，其實過往第二、第三季咧，我哋都經歷好多唔同嘅體育盛事啦，過程之中，亦都Alex 都陪伴我哋啦，特別喺電視台嗰度啊，講下啊游水嘅運動員係點點點先，跟住訪問一下我哋香港金牌運動員。咁你自己都係運動員出身嘅，請到嚟我哋節目嗰度嚟緊，我哋灣區入邊又會舉行呢個全運會啦，有份做一個協辦嘅城市啦，香港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多好多嘅問題可以等 Alex 咧同我哋慢慢咁樣講，先講第一樣啦，將條時間線去翻東京奧運 先，唔好俾個熱潮完啦， 係啊，再加。加埋个全运会，喂，其实香港运动员都好骄人嘅成绩啊！你作为运动员出身，以至喺旁边你都睇到佢攞奖嘅时候，系咪分外激动同埋分外感动咧？ 梗系啦，尤其是何诗蓓，即系攞第一面银牌之后，我自己即系啱啱访问完佢啦，咁谂住即系自己都。讲下感受啦，谂住摆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度，都讲下自己都忍唔住都喊， 系啊， 因为游水真系好难嘅，游水系全世界即系竞争最大、最剧烈嘅一个项目嚟嘅。咁尤其是奥运啦，因为奥运有咁多面，三十几面嘅奖牌都系嚟自游水，咁所以其实好多国家都会好。放好多資源喺游水上面，咁所以競爭係非常非常之大咯。咁、再加上何詩蓓係土生土長嘅、即係 香港人啦，係啊， 係啦、即係廣東話又叻啦，唔係廣東話，應該話佢中文又叻啦，直情係英文又叻啦，直情佢係即係 DSE 又勁啦，所以佢就即係文武相全咯。 我依家睇好多香港運動員，你都知道我都係睇運動女生㗎啦，多睇一啲。我見到啊，薛斯啊，即係楊文蔚啊，睇到歐偉純啊。 好唔公平噶，好啦，世界点解可以咁靓，读书又咁叻啊？咁样咧，真系好厉害。咁眼前风起身仲紧要啦。我哋僆仔 又 学界咧， 又靓仔啦。 嗰本书啊，仲系写紧有个学界，我哋 division one 有一个记录仲系佢噶，系倍啊！我记得系100倍啊，定50倍啊，系嘛？ 学界啊，冇啦，依家应该 有啊。你同埋傅颖仲有个倍，即系嗰个另外游水嗰个傅颖，我想讲嘅系啊，系啊， 系咩？唔应该冇噶啦， 系咪啊？ 应该冇啦，系啊，我最后。后两个香港纪录都系今年年头 系 俾两位分别 系小伙子破咗啦，咁你都亦都乐见啦，即系叫做我哋嘅新秀就越游越好咁样。咁 Alex 而家做好多公务啊嘛，你知道即系有多嘅面向要顾及啦。嗱，我又再问多少少嗱，关于今次咁辉煌嘅成绩啊，系咪你由运动员生涯以至入埋演艺圈，今次两样嘢结连埋，你睇嘅角度有冇唔同咧？即系除咗单方面啊，好似我哋普通观众就系睇到东京奥运，哇！香港运动员好劲啊，哇！全运会又攞牌啦，啊！乒乓波又得，边一样又得啊？边一样又做得好，督剑又好咁样。你嘅睇法或者你观点又会系点噶？ 从运动员嘅角度就梗系感动啦，因为睇到即系香港市民越嚟越。即係投入同埋即係有支持啦，同埋亦都係即係 appreciate 即係運動員嘅努力啦，即係肯定佢哋嘅努力啦。我諗呢樣嘢都同因為依家大家都做運動啊，全民都做運動係嘛，個個人都會做 gym 啊，跟住都會減肥啊，都會行山啊 ，covid 嘅時候都會跑步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喂，其實做運動好辛苦嘅，大家都試過行過 10K 係嘛，大家都試過即係舉鐵啦係嘛，咁即係都知道，喂，其實我哋做運動。都已經辛苦啦，運動員做運動唔係真係係咁易喎，真係操喎，同埋仲要係一日可能5个钟头喎，仲要犧牲咗玩嘅時間喎。我記得何詩蓓咧，即係佢攞完獎翻到嚟香港嘅時候，佢做咗一個活動啊。係咁個活動咧就係有即係有啲泳手係可以報名參加。咁我自己有個泳會噶嘛，咁泳會有啲小朋友咧就即係有份被邀請去啦。咁其中一個小朋友佢係七歲。佢真係行前去問一個問題，其他啲小朋友好正路嘅，即係啲名校好正路，即係咁呢個小朋友都名校，不過即係我母校啦，即係比較玩得啲啦。佢知唔知佢問咩問題？佢問何詩蓓，佢話你平時要游水咧，游咁多水，你點樣忍住唔玩㗎？真係好得意喎！全場喺度笑，你點樣忍住唔玩？呢個真係一個好真心嘅一個問題。 你細個都係咁嘅喎，喺即係我印象之中，你喺朝頭早起身喺南華會遊咗一轉，跟住翻學讀書，讀完書之後俾你 take 半個鐘頭 break， 跟住我呢個訪問你，你跟住又去翻南華會嘅咯。 咁你睇下，即證明嗰個小朋友幾想玩，係嘛？佢都唔明，喂，點解點忍住可以唔玩咧？係啊，咁你一日執咁多個鐘頭，係真係忍唔到，即係唔玩嘅。 打下機都得啊，大佬啊！ 咁所以我就同翻個小朋友講，我話我真係我揾翻呢個小朋友同我講，我話點解佢會忍住唔玩咧？因為每個人都係淨係得咁多時間。如果你想要做一啲嘢係失於，如果你想 be a special person， 係 你一定要做啲嘢係 special 過人哋嘅。咁唯有就係特別努力啦，特別即係專心啦，特別專注啦。咁你一定係要咁樣。咁所以點樣可以？忍住唔玩就是、因为我想特别，我要做特别嘅嘢，咁我就唯有牺牲嘅。 所以你睇到 Spiderman 忍唔住嘅 ，Spiderman 都好特别啦，即系所以佢啲感情生活成日都俾啲 friend 叫咗长脚，好悲苦咁样。 咁而另外头先即系最感动嘅，即系因为个个人即系、就是、市民都会即系好感受到即系运动员嘅付出啦。咁所以真系支持度系哇大大增加啦。咁啊，即系都同头先讲佢哋即系中意全民运动有关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嚟嘅。咁另外一个衍生嘅问题就系话，喂，运动员其实应唔应该商业化？ 呢、這个真系 Alex 做嘉宾咧，即系做埋主持嗰份、 啊，不得了、啊！ 我哋写出啲题目咧就 up 咗，PC 我哋讲咗你个， 我唔使问问题啊， 你照问翻一次，你照问翻 Alex 咗嚟，问翻 Alex 答， 好独到啊， 系好独到啊！ 想问咩商业性啊？ 系啦系啦，究竟点样可以即系运动员商品化？ 系啦，即系我点样产业化发展啦？ 呢个 trend 究竟往正面嘅發展當然好好啦，即係運動員可以自己自負盈虧自己嘅生計，即係常常都話運動員嘅生涯比較短暫一啲啦。咁成功可以我哋話、叫做飛如轉身，咁我哋有方力申啦。但係調翻轉頭，唔係個個運動員都可以做到啲咁正面嘅一啲轉身，好多可能好多都係去咗教書，其實教書都已經好好，可能有啲更 更唔係咁好嘅一啲際遇啦，或者 whatever 啦咁樣。咁點樣可以令到個運動員嘅生涯規劃可以好一啲？入面亦都牽涉咗好多有廣告商啦，有 sponsorship 啦。譬如我哋之前睇一部電影講蘇華偉，入面都有講呢啲比較千絲萬縷。喂，點樣 support 多啲個運動員？ 退役運動員點處理咧？係啦，即係佢哋個發展又係點樣啦？ 係啦，呢一個即係我又想 Alex 去講講。 咁其實退役運動員依家已經亦都有即係有保障啦，同埋亦都有會即係會講一啲退精英運動員嘅退休嘅一啲嘅計劃啊，即係俾一啲嘅資源佢哋啊。咁啊我自己都有參與嗰個星星盤轉型轉型計劃，都有啲自己仔仔女女啊咁樣。咁另一方面就係、是、其實真係好多人都會討論呢個問題嘅。咁尤其是譬如我好熟嘅 NBA 啦，咁佢哋好多即係、以前啲民宿 啊嗰啲成日都係攞即係退咗休攞啲錢咁撒撒滾咁樣係嘛？ 佢哋都會講就話啊，依家啲後生仔咧就太快成名啦，太快有錢啦，所以咧就唔夠認真去練波。我哋以前咧就揾得唔夠多錢，我哋真係劈搏曬老命去進步咁樣嘅。咁啊，另一方面香港亦都有好多朋友，你知即係都會有 social media 啦。咁跟住佢哋就有阵时咧个心态上面即系未够成熟啦，因为都后生嘛，成日都就会觉得好多 haters 咧，就有阵时就会批评佢哋，即系譬如话，哇，你唔好成日净系 post 你出去公开场合个活动啊，或者系拍广告啊，影下你只猫啊、狗啊咁样，你应该要。亦講你游水鍛鍊，我講游水添， 鍛鍊啦，係 做運動咁樣。 你嗰個我都係我女神嚟啊，我成日都係捍護佢，係捍衞佢噶，係啊。 所以我就同佢，我就同佢講咧，我話係啊，使乜好介意啫？你諗下啦，好奇怪喎呢個世界，做藝人嘅，我哋有冇 post 我自己每一日要唱歌啊、練歌啊、練做戲啊，係嘛？睇戲啊，冇噶。做藝人嘅都係影住我哋劇學門落啲生活嘢啫嘛。 阿仙奴贏波，你都係照。 咁點解藝人又得？點解運動員一定要淨係影佢哋，即係佢哋嘅工作，唔可以影佢哋嘅生活咧？再加上你話要商業化的話，咁其實呢個世界就係弱肉強食噶啦。咁你即係太弱流強噶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你係成功嘅，咁你咪繼續。揾到你嘅錢，繼續成功咯。好似 C 朗咁樣，佢晨早可以退咗休幾年啦，係咪幾世都唔使做咯？咁人哋睇下人哋連可即係可樂又唔飲啦，跟住之後跟住甜品又唔食啦， 紋身又唔紋啦。 所以你諗下呢啲咪就 係自己嘅紀律， 對自己嘅紀律。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去玩嘅咁大把咩嘢行業有咗錢就亂性嘅，藝人又好做生意又好， 你做醫生都可以， 做醫生乜都可以噶。咁點解運動員唔可以啫？佢可以咁咪走咯。咁實有人補上噶。總之留一低最勁嘅，成為 legend 嘅，咁一定係樣樣嘢都係最即係最 喺市場以內嘅一個 最堅持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完全贊成，因為你有咁嘅商業嘅元素，先至會有多啲人去投身喺呢一個嘅。嘅行業裏面啊嘛， 係啦，嗱，同 Alex 咧講住咁多先啦。嗱，我知道 PC 仲有好多問題嘅，等下一集啊，俾多啲時間你同 Alex 傾下偈好嗎？ 未踏足的风光要负责，曾承诺自己的愿望，如阳怕雨飘降，怕气温降，问梦想怎发光，宁愿沿途承受伤疤很多，也别要灵魂从未感激我，如阳怕跌倒过，走错，我便幼稚如初，朝着明天，只针对着终点冲线，期望成功，怎可以停在起跑线？人生要好好将每天躲现，然后眼界扩大多一点，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勾出风景线，前看抬头 就为值得的奔波努力过，谁宁愿在温室独坐，曾被雨痛击过，会刺激我力量输出更多，宁要沿途承受伤疤很多，也别要灵魂从未感激我，如若怕跌倒走错，我便幼稚如初，朝着明天，只针对着终点冲线，期望成功，怎可以停在起跑线？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话，立法会日前通过医生注册修订条例之后，政府已经随即展开相关工作，包括准备成立特别注册委员会，制定认可的海外院校名单，在未制定好名单之前，当局会展开海外宣传，包括与海外医生和医科学生进行视像会议，让他们了解本港政府的计划。被问到特别注册委员会会否加入业外委员，陈肇始说十名委员之中有四人是由特首委任，其中三人是医委会成员，当局初步傾向委員會將包括醫委會內的業外人士，強調會作出全盤考慮。陳肇始又說，特別註冊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制定和檢視認可的海外院校名單，期望明年下半年公布名單，初步不會多於100間。至於能夠吸引多少海外醫生來港，就取決於政府的宣傳工作。就內地來港者受歧視問題，平機會主席朱敏健說，平機會已經向政府提出修例方向，包括在種族歧視條例內加入族內歧視行為屬於犯法等。他說據他了解，政府正積極考慮，亦有諮詢法律意亦有諮詢律政司意見，期望在新一屆政府上任時可以立法。朱敏健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对比五年前平机会曾经提出相关建议，今次平机会提出的建议更广阔。朱敏健说，平机会在修例建议中亦建议赋予平机会可以就涉及严重公众利益的投诉有调查和搜证能的权力。他举例，过去两年疫情期间曾经出现有投诉指有餐厅贴出告示不招待普通话或内地人，但是由于受屈人没有出现，平机会最终只能够提醒或谴责。香港马拉松明天举行，运输署说今晚11点半起多处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直至明天下午大约4点半，预计港九新界多处的交通会较平时的星期日显著挤塞，例如由尖旺区港岛北香港仔隧道往湾仔方向、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和青衣西北交汇处，建议揸车人士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地区，市民应该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公共交通安排方面，运输署说由今晚11点15分起，大约230条巴士路线和40条专线小巴路线需要分阶段实施改道、缩短服务或者暂停服务安排，直至道路重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议时重申，美国会继续协助台湾取得所需的自我防卫能力。对于会否协助防卫台湾，他说不会讨论假设性问题。他说美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但不妨碍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包括强大的军备。 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出席活动时被问到会否协防台湾，他说美国对此有承诺，白宫之后澄清美国并没有改变对台政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又强调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系大致多云，早上较凉，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朝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东汇路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大车车多少少。咁但系经过嘅朋友都请你小心。就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东汇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嘅龙尾近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而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乐翠坪南村。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的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康湖居。之后提提大家重阳的特别交通安排，在沙岭直至到下午的六点钟，沙岭道以及是罗湖道近住敏感道路交界是会临时封闭。而港铁为了配合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至到下午的七点钟，部分东铁线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现在都是局部开放的。另外市民亦都可以在上水乘搭九巴路线 73K 或者是专线小巴路线 59K 前往沙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和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主持过一班人合作的《晨光第一线》，其实我都好享受一个人做节目噶噃。例如《青春路上》啦，《冰岛阳光》啦，当然仲有《周末后花车》等等啦。一个人做节目呢一份嘅享受，唔知艾力感唔感受得到咧？ 当然感受到啦，淑梅姐啊！我仲想好似你咁受欢迎添啊！有咩秘诀噶？ 同你个名字一样啊！就系捱得同埋努力啦，冇捷径噶。 知道，我会做好我嘅音乐说噶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由创科讲到创业。 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10，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一分钟文化之旅，PC 施俊卿。 每年香港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文化盛事，促使本地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一同参与，让香港的文化盛事能够产业化地发展。当中香港新春花车巡游、香港艺术节、香港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书展、德国啤酒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以及自由夜。每年的大型文化盛事都能够让到大家了解传统的艺术、地道美食以及购物的体验。城市化发展文化活动将会为香港零售、飲食、表演及其他文化的产业带来经济的发展，让大家参与活动的同时欣赏五光十色的香港。虽然疫情的出现令到很多活动取消或者延期，适逢下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25周年，相信一定会有更多不同类型的文化盛事让大家观看或者参与。 喂 ，PC 呢个环节， 你真係用短短一分鐘數白欖咁樣講曬咧，嚟緊啊好多嘅盛事喎、 哦。係啊，我其實真係好期待25週年究竟有啲咩盛事，同埋最期待知唔知係咩 咩啊？ 是通关同埋疫情快啲早日消散。哦、 但你头先讲嗰啲文青活动咩啤酒节啊啤酒节唔系文青活动我嘅活动啦咁样。咁美酒佳肴节勉强都可以话文青嘅。咁你认识一下啲 wine knowledge 咯酒文化咯都博大精深嘅。咁但 飲食文化啦同埋佢哋好多唔同民族嘅嘢。 嚟緊譬如我近排喺西九龙嗰度跑步都有啲新嘅文化节会举行、嗯、好似一个叫自由爵士。自樂節咁樣，跟住又有另外嚟緊有機會有啲音樂節咁樣， 係啊係啊， 你都知道嚟緊 每年其實都有自由嘢啦， 係啦、啊，自由嘢呢、這個音樂制咧文青啲啦，呢、這個就相對咁、啊啊，你會發現係、啊、其實都幾好咁多活動，點解啊？因為嚟緊咧十一月係冇假期啊，係、嗯、冇公眾假期，十、哦、二月係有嘅，但係去到聖誕節先有。好啦，我哋而家倒數啦，即係依家十月尾啫，咁你一路數有兩個月完全冇假期喎， 係喎、啊。 所以 你唔講我都冇留意呢啲嘢， 要有啲盛事咧，或者有啲 gimmick 嘢啦，去再下。今個禮拜約 PC 去啤酒節，下個禮拜咧去故宮博物館啊開啦，大家去參觀下，再嚟 Empress 啦，啊，再睇睇乜乜啦，咁啊時間過得快啲咯。 咦，好似 Empress 就快開啦嘛， 開啦，我收到 press 啦，係啊，係啊， 係啊。有冇兴趣睇睇佢一齐入去？ 好啊， 系啊，睇下啦。 要啊，呢啲 你都有呢个文化人嚟噶嘛？ 系、啊，点、啊、都要入去了解一下嘅。 系、啊，不过头先讲咁多样咧，比较埋身啲咧，就系、是、呢个美酒佳肴巡礼。 巡礼冇错。 系啦、啊，点解用巡礼咧？咁过往咧就睇翻啲资料，就系中环嗰、那个海滨活动中心嗰度嘅 天马啦。 系 啊，即系总之嗰度啲 area 啦，摩天轮底、IDA 金钟、以至中环嗰。 喂，以往你去， 我去啊去啊， 你有啲咩特別一定要去試嘅？ 老實講，好我會講嘅，唔、嗯、好我會講。你咁你想聽咗好定係唔好先？ 唔好先啦、 啊。唔好我有兩個真係要反映嘅，不過今年已經唔需要喺嗰個地方舉行。嗰啲地唔平嘅，因為唔、 哦、 平啊，好麻煩啊！好多人咧飲多兩杯，佢已經好醒目，冇揸車噶啦。咁佢都諗住搭的士啦。但係你有陣時真係酒逢知己千杯少，見到 PC 啲咁好傾嘅，同我同一個星座嘅，生日爭幾日嘅，梗係攬頭攬頸又飲酒又成啦。嗱，抌開嗰啲個人衞生公共意識先啦嚇，咁嗰啲要注意嘅。但係個重點，我想飲完酒行翻條平路走啫，幾多人撲親？几多女仔咧着嗰啲，因为有男 斗 领 争啦， 啲男伴梗系会即系想有种微醺，即系微醉嘅一个感觉咁样。你知啦，我同你有家室啫，你俾我去翻嗰啲年轻嘅年代，我都同啲靓女去饮酒啦，系咪先？咁同靓女去饮酒，啲靓女都会着得靓噶。咁但系咧，好多真系啊，扑选个膝头哥咯。咁、因为佢哋着啲裙啊，嗰啲争咧，啲地唔好。我即系参加过三四次咧。我见过起码五六个人扑到。 不过我自己留意，可能系因为啲电同埋啲电线主要都系佢跟线槽摆喺 地下。同埋嗰啲地本身系唔平噶，你去之前譬如嗰啲嘉年华、或者之前黎明演唱会你一定 feel 到啊！如果你喺嗰度出入过几次咧，你某啲地段去，今次咁样去都唔认真去铺翻个地咧。我就真係覺得爭啲咯，係、啊，嗱呢、這個 咁希望有關部門聽到啊， 嗱 係 咪好 panic 好好啊？ 好 panic 啊！我真係覺得你搞飲酒，飲多兩杯又會撲到嘅，咁我唔飲噶啦。 我哋真係要麻煩監製，可唔可以將呢段聲 send 翻俾？ 監製，即係大家 for reference 係 冇錯。 另外嗰樣嘢就係啲酒太貴咯，即係支酒。咁當然做生意嘅人都唔係蠢嘅，咁可能一支酒去四百幾蚊嘅，咁要用三個 token 先飲到一杯咁樣。咁但係三個 token 留意翻係咩啊？已经是去緊85蚊㗎啦。咁你400蚊一支酒，如果有两个人用三个 token, 你成支酒已经回咗本囉、 啊。 第三个人用 token 去买，其实你已经赚緊钱囉。係、 哦、 啊，呢 计数啊。 係啊， 呢个。佢哋个 booth 都唔平。 係咁啊，係啊，即係你 PC 嘅厚道啊，讲返啲做飲食做生意人嘅苦况、我都明白嘅。咁啊头先就讲咗啲好啊，好在咩呢？气氛好囉。 係。 气氛真係好好啊。我记得过往嗰两年呢都有我哋啲同事呢即係咁啱嘅。佢哋喺度做 MC 㗎嘛。跟住我好好啊，又见到啲熟嘅人啊，跟住有啲 artist 朋友飲酒啊，跟住大家喺度倾偈啊，讲下酒经啊。即係有时讲酒经呢几好倾。嗱，因为呢唔係就係话哇你飲支咩咩酒好劲、啊。飲酒啊，或者品嚐紅酒，好個人噶嘛。你中意酸啲，我中意澀啲；你中意果香啲，我中意飲意大利嘅；你中意波爾多嘅，我中意新世界要南非嘅。喂，幾多嘢可以傾係咪先？

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有冇睇我哋近排咧国剧830啊？有呢个乔家的儿女，密罗紧箍睇睇佢啦。10月24号起啊，咁啊星期一至日就会播啦。港台电视31 8:30。咁啊，我收到嘅消息就系揾咗阿 Jenny 咧、李幸毅啦，同埋咧萧海欣啊唱呢首咧香港版嘅宣传曲啊，叫做《这种亲》。咁啊，亲就系、是、叫做儿女之亲啦，即系做仔做女嗰个亲啊吓，唔系儿女私情咁样，做仔做女嘅啲亲爱咁样啦。咁啊，家庭观念好重嘅一部剧。你睇咗 trailer 啊 ，PC 发表下啦。 系啊，我啱啱喺出边偷看。 你都系剧评人嚟啊嘛，嚟 come on。 喂，我觉得其实系家庭观念咧，其实就。必須噶啦，國同家嘛，係咪先？係啊，所以我覺得近年咧，我哋可能喺香港嘅氛圍裏面咧，睇到家庭嘅一啲劇集都好特別受歡迎喎。係啊，你留意啊，每日八點鐘都有一套啦， 又速遞又回家， 係啦，冇錯，係啊，即係大家可能喺一個繁忙嘅社會裏面都可以了解，其實翻屋企飲下湯啊，或者其實大家可能經歷咗唔同兄弟姊妹之間嘅關係上面，又點樣去接洽一下咧，或者點樣去容易啲溝通啦、啊。喂，話時話啊，歐你自己有冇兄弟姊妹先？ 我有我妹妹咯，係啊。 平時溝通嘅情況又點樣？ 溝通嘅情況 即係細個嗰陣時。 細個好 close 嘅，但係大個佢有一段時間都喺南韓嗰度做嘢。咁啊，依家因為疫情我翻翻嚟香港啦。咁呢兩年係叫做溝通得多咗嘅，因為真係 stay 喺香港。但係佢嚟緊，如果開翻關，佢又會喺新加坡嗰度做嘢咯。咁、呢個就係係咯，即係工作有陣時工作都係牽住香港人走嘅。係咁你老闆去哪兒，你就要去哪兒啦。好多人都係咁啊嚇。咁所以即係我都係家庭觀念重嘅一個人，好傳統嘅。 我哋嘅星座都係嘅。 係啊，比較我未至於嗰啲巨蟹座超級外家啦，但係起碼即係。叫做保護啊， 冇錯。 講個 defense 即係講個保護意識。我哋個星座就係、是、即係保護個家庭先，係係啦。即係你話喂大唔大富大貴啊，各安天命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即係起碼大家平平安安先。一出事嘅時候，即係或者屋企人身體有咩事啊，即刻去睇醫生啊，勞師動眾啊，即係會係咁樣咯。咁平時閒時啊，備足家用啦。 係啊， 我想透過大電波講呢個係真係啊。 好紧要噶， 做仔做女咧，最紧要俾家用，多多少少唔紧要，即系呢个系一份心意，同埋调翻转头就系、是， 同埋一种责任嚟嘅，其实都 系啊，你有个惦念咯，同埋一个原因啊嘛，即系譬如我哋做节目咁样，一个礼拜见你一次，咁我哋都有一个见你嘅原因咯，系咪先？ 系啊， 即系有时做嘢都会约一啲唔同嘅女主播去做嘢噶，点解？即见佢嘅原因咯，系咪先？即系呢个都要做翻噶，系咪先？人系全面噶嘛。 所以我觉得翻屋企饮碗汤都真系好紧要嘅。 你做电台越嚟越叻啦，你又识得帮我兜翻去呢个翻屋企饮碗汤系紧要，就系关于咧呢个乔家的儿女咁样。咁啊，讲家庭都系重要嘅。即系过去一两年，其实好老实，即系大家面对疫情咁样，关系都要慢慢会 close 啲啦。即系你会开始留意到，爹哋妈咪啲口罩够唔够用啊？打咗疫苗未啊？未打，点解系原因啊？会唔会去睇一睇医生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会多咗问候啦，多咗关切啦。就算 even 你接种完疫苗之后，你都其实我自己妈咪啦，佢接种完疫苗之后，我第一个电话打俾我，喂，点啊你得唔得？使唔使过嚟睇下你？即系我都好 care， 好想照顾啊。 冇错。喂，其实我最近都搞紧个新嘅演出。 我演出啫，吓死我！我最近都关于疫苗方面想发表下口服疫苗方面，我有啲新嘅研究。 我将来研究咗，我话你知。 有新嘅演出都关于家嘅， 因为其实都关于家嘅，因为一路以嚟我哋成日都会问，喂，其实我哋仲有几耐时间冇拥抱过自己嘅屋企人啊？即系我问你，你几耐冇拥抱过自己妈妈？ 真系好耐，真系好耐。 其实可能净系一个咁嘅小动作。可能亦都會令到屋企人會有一個温暖嘅感覺， 一定係啦。係啊，咁到時睇下打下 PC 個名啦，一定有啲關聯詞出到嘅。有冇搜到你部劇壇嘅作品咧？應該係嘛？劇場 舞壇啦， 舞台舞台 舞蹈嘅作品 舞蹈添啊！哇，睇你身形一睇你就知道你成個 Anson Low 咁樣，唔睇得都跳得啦。咁大家 search 下啦，好啊，唔該曬 PC 今日 ，thank you， 拜拜。 共我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惨，你不需冷淡，热 问几心，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流着泪扮冤家。